星星也不禁泪碎，在我内心里，在我创伤的生命里，星星的光也没有，只得空虚。爱始终都要分手，让孤清清的一片轻舟，又在滔滔深海里荡游，谁在 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骤雨系会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咧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5%嘅。落下雨又真係幾好嘅，落下雨咧個氣温起碼冇三四度咁犀利啊嘛，係嘛？

幾萬嘅情況啦，覺得啊幾千都好似好少，其實真係唔少嘅。啊，確實又真係好多身邊嘅朋友咧，陸陸續續都有中獎嘅。有啲可能從來冇中過獎嘅，都中咗獎啦，係咪？有啲可能中完獎又再中獎啦。無論係點樣都好咧，其實啲人就會講有後遺症啦。咁所以。都是好好保重自己，不要令自己呢就是感染。咁点样做呢？其实真係讲得太多啦。戴口罩啊，同埋要做好呢个嘅防疫措施，即係勤洗手啊等等。出入人多嘅地方要小心啦，同埋真係如果要除口罩进食又好，做其他嘢都好，都係要万事小心。可能呢身边嘅人叮嘱你呢，都係因为出于一份爱。叮嘱你戴口罩，叮嘱你勤洗手，可能你都会觉得沉气，但是一切都是为爱，无爱怎会提醒你呢？是不是 开心也因为爱，伤心也因为爱，日日夜夜为他着爱，疯癫也因为爱，忧郁也因为爱，今宵来交出心底的爱，心这晚痛苦地等待，多想你，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还需你存在，还需你存在，无需怕什夜夜为他着爱，疯癫也因为爱，忧郁也因为爱，盼你今晚再进入缠绵梦内，心这晚痛苦地等待，多想你，盼你用一生倾注入来，还需你存在，还需你存在，无需怕什么障碍，我的爱如今同拥进彼此里，梦已莫飘开，无需怕什么 都是啊，真的讲得啱啊！咩情况下你的情绪会受到波动，都是因为爱。 有时你好爱一个人嘅时候咧，你个心情会好忐忑啦。有时你好爱嘅人唔睬你，你个人又会好嬲啦，系咪？有时因为你好爱嘅人咧，就对你好关怀备至嘅时候，你就觉得好甜啦。所以全部都系出于一份爱啊！带嚟咧有叶玉卿、张立基合唱嘅呢一首《一切都为爱》，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29。有啲人问我咁早。派身睇翻工做节目，都系因为乜嘢？都系因为爱啦，系嘛？有你哋嘅爱，我先会做得更好嘅。哇！喺讲完之后都觉得有啲打冷震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早上嘅5:30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清晨省嚟啊！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青海西宁市大通县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增至17人死亡，17人仍然失踪。西宁市大部分地区前晚10点多开始落暴雨，去到昨日凌晨，大通县青林乡和青山乡出现山洪和泥石流，令到河流改道，两个乡镇6条村1500多户一共6000多人受灾。当局出动超过4500人救援，已经找回早前失踪的20人，还有17人下落不明，将会加大搜救力度，逐村逐户核准失踪人数，确保无遗漏，同时尽快恢复道路、电力、通讯等受损设施，并保障灾民的生活。美国佛罗里达州地方法官裁定，司法部需要公开搜查前总统特朗普海湖庄园的宣誓书部分内容，认为宣誓书不应该被完全密封。法官下令司法部在下星期四中午之前提交一份经修订的宣誓书版本，但亦都提到如果司法部不同意他提出的版本，将会有机会上诉。要求公开宣誓书的多间美国传媒认为，公开宣誓书有助公众了解司法部是否有正当理由搜查海湖庄园，或者是否拜登政府报复前政府的一部分。特朗普亦都多次呼吁当局公开宣誓书内容。司法部一直反对公开宣誓书，担心可能影响调查，一旦公开将会披露调查的路线，认为不受阻碍地调查才是符合公众利益。以色列军方以关联恐怖组织为由，突击搜查并查封西岸7个巴勒斯坦人权组织的办公室，并没收这些组织资产。被查封的包括在去年10月被以色列列为恐怖组织的哈克集团。以色列指控哈克集团涉嫌和激进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有联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批评以色列查封有关组织是激化局势的危险之举，敦促国际社会推动这些组织恢复正常营运。联合国谴责以色列的行动，又说以色列的指控缺乏可靠证据。美国关注有民间团体被关闭，又说以色列表示会向美方提供更多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参与行政长官选举期间，未有按选举规例及时申报选举广告资料的案件，高等法院接纳并非不真诚所致，批准豁免监罚款或者监禁等刑罚，李家超要支付64,289元的总费。法官在判词指出，涉案违规事件被揭发之前，有近800份支持同意书符合规例及时上载，相信竞选办公室没有理由特别处理涉案3份支持同意书。又说事件被揭发并在即日纠正后，就没有其他违规事件发生。法官经考虑后

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面天气都麻麻地吓，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咧系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咧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咧稍后骤雨系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4%嘅。咁啊，寻日揸住架车嘅时候咧，咁啊突然之间咧即系。天系放晴嘅，好大个太阳啦，好猛烈啦，跟住行下咧，突然之间，哇！大雨到咧，开行个水泊咧，都系睇唔系好到嘅地方。跟住过咗条桥之后咧，啊，跟住又放翻晴，真系呢啲所谓叫局部地区性嘅雨咧，确实如果冇大遮都几大件事。咁啊，当然啦，啱啊，我。我坐於架車裏面就 OK 啦，不過咧確實有大雨到咧，真係揸車嘅時候都要小心咯。特別係如果而家你揸緊車，出邊咧路面咧可能落住毛毛細雨，都係路面濕滑，小心小心。好中意一套戲，好中意裏面有一啲意境。更加成日谂啊！如果我可以将我心里边所谂嘅一啲说话摆落玻璃樽里边，可以传递到俾我爱嘅人，你话几好呢？ 是记忆没法可承载，是昨天没法敢期待，模糊地描画着将来。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令那海岸缓缓扩张，再让我与你悄悄遇上，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 情，令海和天遇上。 锁在我眉宇间，无论这个世界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赶上， 犹如地阔天长。 怎相信来夜方长，缓缓流水更改方向， 让你暗恋上， 终于赶上， 终于也 眼前已变得没法想，难舍柔情令海和天。 来夜方长，我哋有苏永康、陈洁仪嘅歌声，确实系嘅。好多时候咧，感情唔系一定要好激情咁样，细水长流，慢慢咁样行，更加觉得有味道。 明白诗中需一遍，其实你甘心放开，日后你失意若不好过，仍然想起我吗？ 平复内心的激动，忘记过去的沟通，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愿凭清风飘进你梦。 发现既然风不开，相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 爱在风雨之中 也能一起奔往， 任两心留作爱 来。明白诗中需一遍，其实你甘心放开，日后你失意若不想起我吗？ 平复内心的激动，忘记过去的沟通，如今跟影说着我爱你，愿凭清风飘进你梦。 发现既然分不开，相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 爱在风雨之中 也能一起奔往， 任两心留在， 两心留 在爱内。 信依然可相爱，明白我能下决心为你，为你变改，爱在风雨之中 仍能一起奔往， 有两心留在心前爱海。 缘分嘅嘢真系好奇怪嘅，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仍然都可以喺埋一齐。两个人依然系爱对方嘅，点样都可以走在一起。李克勤、关淑怡依然相爱。听到首歌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学友的出现，加上汤宝如，乜不是相思风雨中吗？他们不止合唱过一首的歌曲的，当中还找到这一首。情浓半生， 人海里偶遇跟你雨中轻擦过，回忆当天刹那像结识的你我， 如今彼此眼里比起当天欣赏更多， 上错中的对错， 难得今生有你，开心伤心始终伴我。 也许跟你命中早经配

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梦。流连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结落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路。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呢、这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当然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啦。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星期五快乐啊！ 系啊，咁啊，记得咧上个礼拜我哋就要讲点样保持呢一个嘅快乐嘅心得啦。咁、所以咧，大家应该学到啲嘢咯，嗬，系嘛？ 冇错啦，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啦。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快乐咧，唔系净系单单一个人快乐嘅。如果整个屋企都充满咗快乐咧，其实个人咧自自然然都好。快乐嘅， 完全同意啊！因为屋企咧，其实系我哋一个可以话休息嘅地方啦，亦都系得安慰咧，重新得到力量嘅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 咁所以咧，令到屋企和谐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 冇错啦，其实屋企里边咧就有唔同嘅人，亦都就算一家人都好啦，有唔同嘅 性格 噶 嘛， 系 啦， 系啊，咁所以咧有一啲分歧或者意见上面有啲即系唔啱啊，甚至系冲突。其实是很平常的事你都必然会发生的。 是同埋即是我成日都学你咁讲啦，每个人的性格都唔同嘛。我都有时常同啲仔女讲啦，你唔可以用大家同一把尺㗎喎，我对哥哥嘅方法同对你嘅方法同对妹妹嘅方法都会唔同㗎喎，因为大家性格唔同嘛，如果用埋同一个方法根本就唔 work 嘅。 冇错啦，仲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我觉得屋企呢其实呢就真係当然都要讲规矩，但是呢就唔係最重要讲规矩，而係最重要呢一定係讲爱。 爱冇错啦，啱啊啱啊。即好多时候一定会有啲地方有摩擦嘅，即老老实实。咁但係如果你有爱去包容嘅话呢，你就会觉得冇问题嘅，即例如啲衫周围劈嘅时候你爱佢嘅，你咪帮佢执咗佢囉，係咪 係 咪，即好简单嘅咋嘛，或者可能喂见到佢去完个洗手间好糟嘅，咁你咪帮佢洗。咗佢咯，咁如果你不停咁同佢讲话，你啲衫咁样挤，你个厕所整到咁污糟，咁下一句咧就系闹交噶啦。 啱啦，同埋最唔好咧，记住咧就唔好系咪都要做嘅时候咧，边做边埋怨。唉，咁咧就真系大家都唔开心。 最衰系你啦，整到个厕所咁。 系，但系一路帮佢抹紧，但系咧就一路讲一路闹，咁咧其实就即系大家都唔开心啊！真系。 咁但系嗱，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好多时候咧喺一个家庭里边咧，好容易。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嘛， 没错。 应该我们如果遇到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先要找出个真空先，还是不要让我们处理了先呢？ 我想我和贝贝都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如果屋企入面有问题，咁咪一起去解决咗先啊，个问题解决咗先。因为已经发生咗啦。是吗？如果发生咗问题嘅时候呢，我哋即刻諗下有啲咩可以补救啦，或者有啲咩可以做啦。咁、至于你话系咪真系要去到喂边个嘅问题呢，边个嘅错呢，我觉得嗰个呢就都要检讨。但系呢真系唔重要。 即系唔系第一时间需要处理嘅嘢囉。 冇错，亦都呢真系俾我哋睇到呢，如果有问题嘅时候，第一样嘢我哋系一起去解决嘅话呢，成个家庭嗰个 bonding 呢，嗰个联系呢都好唔同㗎、那个感觉。 但系反而如果一有问题咧，有啲就系会互相指责先，又或者问责先，啊，咁呢个咧其实个成个气氛咧，大家都会好唔开心，系咪啊？ 冇错。 咁所以咧，我觉得冇乜帮助之余咧，就令到大家个关系仲更加即系好似分开咗啊，分歧咗啊，吓咁呢个其实就好唔理想啊。 嗱，我令我谂起一件即系都几好几年前发生嘅事咧，就系，是，我细女咧就有一晚诶喺屋企抽筋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成家人都冇遇过呢啲情况，亦都喺佢抽筋之前，其实我哋都去过急症室。咁但系当时就急症室就话佢冇 OK 咁翻屋企啦。其实如果嗰刻，佢再抽筋嘅时候，我哋如果系一家人都话，点解你当时唔坚持要留院啊？咁即系如果佢已经咁样讲咧，咁我就更加手忙脚乱。咁嗰一刻咧，其实我哋就选择咗各人有各人唔同嘅岗位，有人打紧电话报警啦，有人执紧个走佬袋啦。咁我就处理緊个细女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啊哥哥咧就落定街去接个救护员啦。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发挥咗唔同嗰，那个精神喺度，然之后咧件事就好快咧就嚟到即系呢一个嘅救护员嚟到咧就系，是，送咗妹妹去医院啦。咁呢件事上面，我觉得一家人嘅团结系好重要。如果你哋仲喺度埋怨紧，点解当时你唔早啲同个医生讲坚持要留院啊？咁如果件事真系咁样嘅话咧，就真系出晒事噶啦。 系啊，一来即系对件事冇帮助，仲可能咧拖延咗成个拯救嘅工作，系咪啊？所以头先佩佩讲嗰个图画咧，我觉得非常之美好啊！就系讲紧一个困难出现嘅时候，大家一齐齐心合力去面对咯，大家一齐去解决咯，吓，啊，咁发挥唔同嘅功能咯。呢，這个就系我谂家庭里边咧，如果可以有呢一个精神喺我哋当中咧，就系，是，可以令到成家人更加紧密啦，成，家人更加开心啊，生活得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理念啊！ 同埋有多时候我觉得即係又唔好介意即係蝕底囉。一家人最容易发生嘅摩擦呢，就係即係可能啲嘢周围摆呀，可能整即係你整到喐我啲嘢呀，咁即係呢啲问题其实係好小事㗎啫。 冇错啦，冇错。例如呢，即係可能譬如话有一次我哋一家人一起出街啦，咁啊，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咧就啱啱就唔记得带电话喎，咁咁啱咧我哋就好赶时间嘅，咁如果要翻转头拎电话嘅话咧，就實遲到啦。咁，但係冇辦法，你諗下而家呢個時間，你冇電話咧，乜都去唔到啊。 冇錯， 係嘛？咁所以都冇辦法，一定要翻轉頭。咁但係翻咗轉頭啦，咁啊，其實我哋都見到嗰位家庭成員咧，其實都好唔開心嘅，因為佢覺得哎呀，自己漏咗啊， 即係冇鬼用啦，自己咁都唔記得咁樣。 係啦，咁其實大家感覺到呢一個感覺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冇出聲。大家咧都唔會話真係互相指責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快快脆咪翻去拎咗個電話，咁啊行快兩步啦，希望就唔好遲到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哋都可以事後可以有啲嘅互相嘅提醒啊，喺下一次即係再一齊出門口嘅時候咧，就互相提醒，誒帶咗呢樣未，帶咗嗰樣未，咁就可以不單咧令到嗰件事咧就大家冇話互相指責咁唔開心啦，再加上就係大家可以有一個共同嘅帮助啊，去到减低再有呢啲问题发生嘅机会，其实呢个就系正正家庭里边一个好美好嘅图画嚟嘅。 喂，不系咁，沈医生，即系如果你讲话往后咧嘅提醒咧，个语气上面都要谂一谂。 啱啦，呢个非常之紧要啊！所以咧，如果你话哇，下次嚟唔好唔记得带电话啦吓，你上次已经累到我迟到啦，咁咧就即系讲好讲啦，啱唔啱先？但系所以咧，我谂嗰个态度好紧要嘅就系，哇，我哋一齐努力，我哋睇下点样可以互相提到大家呢，下次大家都唔好唔记得带电话啦，咁你又提我又提你啦，咁样咁睇下边个可以提醒到大家呢，嗰，那个就 系 最好啦，咁样。如果用一啲咁好似即系轻松啲嘅气氛啊，去到互相去到支持啊，亦都感受到当中个爱喺度，系咪？咁呢个呢，我諗就係不单止又可以做到件事，亦都可以呢令到我哋嘅家庭关系呢更加呢合一啦，更加呢即係有爱喺当中咯。 嗱，即系除咗你话即系遇到有问题嘅时候，大家共同去面对啦，或者咧共同咧就去即系谂办法点样系下次避免之外咧，我觉得有制造一啲嘅家庭和谐嘅事咧都好重要噶，即系例如可能系一啲嘅好重要嘅日子咧，咁啊即系可能要做啲表示啊，又或者咧话。即明知佢中意嗰样嘢咧，你或者好想去嗰个地方，你又偷偷地带佢去啊！咁即系我觉得呢啲惊喜系需要有嘅。 冇錯啊，好同意啊，即係千祈唔好覺得咧，一家人啊已經哇，大家都見咗咁耐啦，又或者咧係啦，即係大家係有啲咩心照啦，其實都唔係噶，我覺得咧，既然我哋有咁嘅心去到對我哋啲朋友啦，係咪？ 冇錯， 對屋企人更加應該要有啊，係嘛？如果對屋企人咧太過覺得係叫做啊奉旨啊，咁呢個其實咧就亦都會對個關係會有唔好嘅影響咯。正正亦都係啦，我覺得。有時我哋咧會喺出邊，即係可能街外啊，對啲朋友啊，對同事啊，咁咧我哋好客氣嘅喎， 冇錯。 讲一句嘢咧，我哋都会谂过先讲嘅，系咪啊？咁当然喺屋企，咁就当然就唔使话要咁拘谨嘅。但系咧，我哋都千祈唔好咧，俾咗一样嘢咧去影响我哋，就系话喺屋企咧，我要做翻自己啊。其实咩叫做翻自己咧？就系唔去控制自己情绪咯。想嬲就嬲，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其实呢个咧，亦都系对屋企人咧，唔系一个好事嚟噶，唔公平噶。谂下你对出边嘅人，你都会紧张啦，系咪？你都会尊重翻即系。个关系之余，都系会小心自己嘅言行举止啦。其实对屋企人咧，我觉得都系要同样有呢啲心态嘅，就唔可以话太过放松，太过咧任由自己嘅情绪咧唔加以去到管理咧，咁样去到发泄我哋嘅言语啊或者行为啊咁样咧，都唔系好事咯。 除咗对自己同住嘅家人即系要关怀咧，同埋爱之外，我觉得有啲可能系即系唔同住嘅屋企人，即系例如爸爸妈妈啊等等呢啲。其实都要有适切的关怀的、哦、 当然啦，其实这些呢也都是一些讲得是生活上细节的东西，都是很微小的，就可能是一个问候、啊、一个电话、啊、又或甚或呢、就是、可能他喜欢吃什么我们买回来、啊其实都是一些点滴呢可以增加这个的融合的关系咯。 我自己就这样的，就是生日呢很多时候呢、你都是会跟朋友啦一起庆祝多的、哦刚刚或者可能都是跟同住嘅可能老公老婆啊仔女啊咁样度过啊，我佩佩近呢几年咧，其实就好中意喺生日正日翻去同爸爸妈妈食饭嘅，因为咧我谂下，如果冇爸爸妈妈，又点会有我咧？咁所以我都好坚持呢样嘢，我都好希望即系好多朋友仔同朋友仔喺度庆祝紧自己生日嘅时候，都谂下自己嘅爸爸妈妈啊嘛。 啱啊，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就系身教咯。你嘅小朋友、你嘅子女咧，见到哦，妈咪又咁有心。对于即系公公婆婆啊咁样，佢哋自然就会将呢样嘢都摆心上咯。 同埋即系我谂，其实最 sweet 最开心嗰个一定系自己嘅爸爸妈妈咯。 一定啦，一定啦。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要保持嗰个家庭关系和谐啊，或者快乐咧，我觉得你唔好理身边人点样谂吓，唔好理自己屋企人点样谂。首先要从自己开始先，自己有呢个正能量，自己有希望，即系将呢份爱带出嚟嘅话咧，慢慢慢慢其实可以感染到成家人都有改变。 啱啊，做咗先算，系咪啊？系啦，做咗先算，唔好谂话其他人有咩反应啊，其他人会点样啊？唔好谂咁多。总之，你觉得呢个系你应该做嘅话咧，亦都会你觉得系出自你嘅内心吓、啊，可以令到对方开心嘅，做咗先算。 同埋人哋一句可能得过嚟嘅时候咧，你唔好即刻好似即系挡剑咁样挡翻过去。咁你有时可能消化下先，又而回应一句咧，其实成件事都可以唔同咗嘅。 冇错啊，所有咧凡事都系唔好。因为嗰个情绪咧主导咗嗰件事啊，我觉得咧，如果用情绪主导咗嗰个反应啊，嗰句说话咧，其实咧就好多时候就会因为咁样咧产生摩擦咯。 系咁，都系嗰句啦，即系赢咗场交，输咗个家，为乜嘢咧？系咪？ 啱啊， 好咁啊，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啦。咁啊，即系想令到自己家庭和谐啲。如果你平时咧听清晨爽，你开得好大声，嘈醒晒啲屋企人咧，就好似要谂下教细声啲啦。不过都要继续听啊。好，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同沈医生倾下偈啦。好，拜拜， 拜拜。 听过咧就系沈医生嘅对话之后咧，咁咪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嘅嘞噃。快乐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又要同你讲拜拜。唔紧要嘅，今日嘅结束代表明日嘅开始。

另外，俄羅斯國防部宣稱在波羅的海的飛地加里寧格勒地區部署三架攜帶匕首高超音速導彈的米格31戰機，並會處於全天候戰鬥直勤狀態。天气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步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会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而家系朝早6:34，欢迎收听8月19日星期五嘅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汪明熙。早晨，李俊杰。 早晨，汪明熙。早晨，各位。有关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嘅个案，近日非常受到关注噶。政府就话啦，今年1月至